咁好啦，而家翻嚟节目第二节诶，网上编辑部。 好，又翻嚟。 咁啊，今日我睇到篇新闻啦，就话纽约麦记阿婆唔俾坐，仲喺度闹外国狗。咁啊，有个中国人就拍片反击。咁啊，就一个白，即系事情就系一个白人咁，麦当劳喺度闹一个外国人，闹咁啊。嗰、那個中國人就上頭就拍低條片，咁啊當言辭就好多啲歧視性嘅語言啦。咁啊，我哋自己喺外國人眼中睇到咧，咁啊呢啲又好平常嘅啫。咁啊， 喂，同埋加上見到嗰個阿婆咧，都好似有少少瘋癲狀態咁嘅樣。 呢個口牙又甩曬啊，又叽呱啦咁樣講埋啲即係冇乜邏輯嘅嘢啊。咁啊，其实就系一个疯癫，一个癫婆嘅啫，普通啦。咁啊，至于佢用系咪真系歧视中国人咧，其实都唔系太重要。 佢见到你咩人就闹你咩人噶啦。如果嗰一刹那就系咪啊？ 佢闹完一个中国人，跟住闹一个话见到有个女侍应可能系哥伦比亚人，咁即系任佢噏嘅啫。除出咁一个人状态疯癫嘅状态，真系乜都噏得出嘅。咁呢啲都算啦，即系一个癫婆嘅啫。我觉得比较气愤嘅就系我睇到嗰篇新闻有啲留言啦，就个个就好多人就话啊，有一个人就话大陆人去边度都系咁黑人憎噶啦。咁仲有一个跟住就啲 follow 嘅留言就你就系支辣狗咁啊， 抵你啦嗰啲咁样系嘛？ 系啊，咁啊，即系好奇怪，我就唔明嗱，即系你写得打得中文，我估你 99% 都系中国人啦，咁点解会去即系见到篇新闻就一定系个中国人有错咧？系究竟系咩心态咧？同埋会系歧视翻中国人咧？可能你自己唔想做中国人唔紧要啊，但系你系咪都要睇翻篇新闻？啊、去理解一下究竟是哪一边错呢，但是他一来就是很奇怪的，我这些是 很经常见的，就是总之你强国人就是错的了、啊、见到你是、深圳河以北的就一定是强国人的了。 有些是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即其实现在这班人、啊即我讲佢哋唔会谂对错喎，佢就系话你系大陆人与否啊，同埋佢系咁谂，我香港人系高等过你大陆人。讲得难听啲就其实而家呢样嘢系佢哋认为，诶、哎、我你总之大陆人你就系低等，无论你做咩你都系错。佢指问嘅立场就系、是、我、哦、你系大陆人你就错噶啦，你唔系香港人你就错噶啦。 喂，咁其实就呢种想法都呢种想法都系好危险嘅，因为你会系一来呢一种亦都系歧视种族歧视，二来就系佢系歧视翻佢自己嘅种族咁。 佢觉得佢唔系嗰个种族啊嘛，即系等于你美国嗰啲南方人，即系我见到个美国唔好话美国啊，我见到如果你系即系好简单，你系。多伦多人有可能你会睇唔起 Alberta 嘅人噶嘛，即系话你个乡下佬咁样谂噶嘛，你 Alberta 就即系你工业城市嘅人就会睇唔起你啲白领噶啦，话诶你呢个死人白领古古惑惑啊，咁但系又穷鬼又扮有钱咁，即系其实系啲咁嘅嘢嚟嘅，北京佬睇唔起上海佬，上海佬睇唔起广东佬，系同一种心态，我眼中睇啦吓。 其实真系喎，大陆真系所有人咧，其实大城市人咧，一般都睇唔起啲农村出嚟嘅人。咁又是上海人，因为上海富裕得太耐啦嘛，系嘛？由清末民初开始，上海已经系大都会。咁变咗咧，上海人渐渐形成咗咧，佢觉得自己上海人真系觉得特别巴闭嘅。 系啊。 啊，咁你又讲得啱啦，因为上海人有钱，但北京人冇。不过北京咧就天子脚下，所以北京嘅人咧又特别睇唔起上海人。 系，其实你就算呢个心态，呢、這个情况去到台湾都系噶。台湾嗰啲人咧，台北嗰啲咧就叫天龙国啊嘛，即系佢哋系高人一等一啲嘅，即系佢哋会觉得，哇，南部好落后，点点点嗰啲咁样咯，即系 台北又睇唔起台南， 系啊， 佢哋都 系啊系啊， 嗯， 系 系绝对系咁啦。咁你香港其实都有啲咁嘅情况啦。香港咁你都睇唔起啲住地方穷嘅人噶啦。 系你睇我哋睇嗰啲咩话？睇唔起 M K 仔啊？中环人睇唔起 M K 仔啊？ 哦，睇你边度翻工？ 深水埗仔， 你边度翻工？唔系你边度翻工啊？中环翻，唔系我喺观塘。 系咯，基本上一模一样。 我喺中环洗碗咁都系啫。 唔系咁噶，以前咧即系讲紧七八十年代啊，嗰啲九十年代嗰啲咧，香港嗰边嘅有钱佬睇唔起人喺九龙噶，佢哋直情系话咧，诶，我哋都唔会过九龙，一世都未去过尖沙咀。 唔可以啊嘛， 即系有啲人系咁，佢觉得佢喺香港就好高贵嘅。 直头啦， 因为 有 钱，有 啲直头 有钱佬， 有啲问新界系咪仲要系有牛噶啲咁样噶嘛会。 唔係啊！佢哋直情即係我依個咧，係直情係出自上流社會嗰啲口咧。佢哋係睇唔起住喺九龍塘嗰啲有錢佬嘅，誒啲廠佬低等人嚟嘅。即係香港本身啲啊，住喺淺水灣啊，住喺山頂嗰啲有錢佬，佢哋覺得咧嚇、啊、九龍塘呢啲地方好似好雜咁樣嘅。 咁、哦、即係嗰陣時候， 佢哋係 約道嗰度咯，你指嗰啲係咪啊？ 約 係啦，即係 唐英年、 唐英年嗰啲咯。 係咪廠佬咯？嗱，你住喺九龍塘。住喺康乐园，哇！呢啲地方边系人住啊？即系佢啲佢港岛啲有钱佬系咁样，系即系白鸽眼，即系生喺个头顶嘅。佢哋系睇唔起你哋本身嗰啲叫做啊住九龙嗰啲人。你谂下，连香港都咁大啦，系嘛？一个地域啦，咁唔可能去到外国啦，鬼佬更加啦。咁唔同种族咁啊，梗系歧视你啦，系咪先？ 因为佢觉得你系离佢嘅地方。到生活又好，点都好啦，即系你都系占用紧佢社区嘅资源噶嘛，佢都会咁样觉得 嘅。系 系啊， 系系系，即系你哋琴晚节目，我琴晚听翻啦，都讲啦，点解啲人要移民去美加、澳纽一线城市啊？你好少移民去乡村，因为乡村嘅人，你哋系预期佢哋教育程度冇咁高，佢哋系会排外或者冇咁友善噶嘛。咁去到纽约，去到多伦多，去到墨尔本，你会觉得啲人系友善啲、有教养啲，系嘛？一样咁嘅道理啫嘛。冇人叫你阿富汗度住噶，系咪？你亦都唔会去嗰啲咩啊？约旦河西岸啊、戈兰高地嗰度住系嘛？系咪先？即系地方都系一样啫嘛。 但同埋咧， 人哋点解即系人啊？我讲埋人哋嚟香港，就系因为觉得你香港系文明啊嘛。啊，原来唔系嘅，而家香港都有班生番嘅，逢系见到咧深圳河以北嘅人咧，就话人哋系支那人。喂，本身佢哋先系蝗虫啊！我都讲咗好耐啦，你踢劫嗰班人，你哋就系蝗虫，就系、是、香港嘅蝗虫，本地蝗喺本地呕出嚟嘅蝗虫。 系啊，见到白人咧就好开心嘅，佢哋个样就 即系同陶杰一样 见到天使咁样，喺陶杰咁啊，系啦， 系啦，陶杰九成九都喺英国咧，向啲白人求爱不遂，但系偏摩罗差，梗系奸过好多镬噶啦，所以佢咁歧视啲摩罗差，呢、這个都系一定系心理影响到佢嘅人格嘅，即系佢人变咗咧，一见到嗰啲就觉得佢哋邪恶嘅，嗰啲系奸人嘅， 嗯 嗯， 白人咧佢就觉得系纯洁嘅，系天嘅，咩都系白人，咩都系优秀嘅。系嘛？咁嗰啲马林勒庞嗰啲一定系佢嘅好朋友嚟啦，一定系佢嘅盟友嚟啦。 但系我成日觉得咧，《苹果日报》咧好成功地做到呢样嘢，即系嗰种对于即系中国人，即系排除中国人啊，即系要仇视佢哋咧，佢系做得好成功 嘅。绝对系，其实《苹果日报》喂黎智英都系好似系咪都系大陆游水落嚟 嘅？系，佢最憎共产党 嘅， 系啊， 系 佢好憎 嘅。咁但系佢所属嘅嘢咧，而家系做紧一啲唔系反共嘅动作，系一啲反大陆。其实系深圳河以北嘅人，佢就觉得系支那系蝗虫啊嘛。苹果好成功嘅塑造呢样嘢， 嗯，再配合埋呢个热狗佢哋咁样做咧，喂，嗰、那个程度简直系倍数上升，即系同埋佢哋会好兴做嗰啲报告噶嘛，即系例如你对你食唔食嘢，你只系中国人啊，或者你觉得我自己都系香港人啊，佢对于呢啲报告咧，佢系渲染得好劲噶嘛，你见佢哋就，所以形成咗嗰个中国人嘅心态，我一定唔系中国人心态，或者佢哋深圳河以北嘅事咧，就佢哋自己搞啦，就唔关我的事啦，嗰啲咁样咯，即系只要中港区隔咧。苹果用咗好大， 我谂佢开头系想中港区隔， 嗯， 而家就变咗做受排外， 嗯， 佢原本谂住用中港区隔，即系亲翻你嗰班咁嘅所谓中产华人，嗰班谂咁样谂法嘅，即系住山顶嘅嗰班 啊，住港岛嗰班人，咁但系点知而家变下变下就变成而家咁，唔汤唔水，吓、啊、变得极端咗咯。 嗯， 系， 吓、啊，咁啊，但系 咁讲多，咪讲多样歧视俾大家听啦。我之前带个人嚟睇楼，其实咧，就算港岛都会互相歧视。即系讲到咧，系呢个系好极端嘅例子，但系咧，原来我初初以为都系好极端咧，原来唔系嘅。我有一段时间咧，同人哋去睇嗰个叫做咧黄泥涌峡道，跟住睇司徒拔道，哇！嗰度啲人系白鸠眼到咧，吓、啊、你住喺云景道都觉得你系低人一等嘅。 云景道咪即系老懵懂住嗰边啊？ 唔系，老懵懂住嗰度系马几仙峡道。 哦 ，OK。 咁佢咧，你谂下啦，连云景道佢都觉得你系 cheap 嘅，因为佢哋觉得佢哋嗰度系最有钱噶啦嘛，达官贵人住晒嗰度有钱嘅，吓、啊，咁你住浅水湾道咁啊，梗系有钱啦，系咪？啊，但系佢哋咧系会，即系佢哋首先咧，我哋叫佢歧视西半山，跟住咧就歧视北角半山，佢哋净系觉得佢哋系呢度最有钱噶啦，啊，甚至乎咧，佢哋会觉得咧住喺。赤柱嘅人都歧视住喺中坎角嘅人，佢都觉得中坎角咧系赤柱入面最 cheap 嘅，呢啲系亲身经历嚟嘅。你谂下咁细嘅地方划到港岛区划到咁细嘅，嗰啲人都会有嗰种地域嗰种优越性，觉得我住呢度有钱过你，我系高级过你啊！所以咧，真系点怪得上海人歧视其他地方人咧？系咪？连住赤柱， 同埋嗰个， 因为咧嗰阵时嗰个林公公咧就住喺中坎角嘅，啊，咁有啲人咧就话，嗰啲咁嘅人，咁低级啲太监住喺中坎角啫嘛，咁讲， 衰我哋， 系影衰我哋赤柱咁，即系会有啲咁极端嘅例子嘅，隔篱啫嘛，行过去行十零分钟行到啦， 啊，咦，加振生，如果好似阿加振生同台长你哋咧，你哋其实多唔多喺外国见到好似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即系啲。啲外国人对住啲华人系咁讲，即系咁闹佢哋嗰啲咁样多唔多？因为嗰时听加坦生讲，你都话有噶嘛，即系你话你 系有 油站夜晚做嘢都会咁样俾人哋 系有饮醉酒嗰啲烂饮醉酒啲烂鬼一定有噶啦，嗰啲就嗰啲唔好讲啦，饮醉酒烂鬼又有啊，有时做嘢都有噶，有时做嘢有啲系特登吉你两句嘅，话咧你中国人都系咁噶啦，即系话。即系譬如话你唔想撞到佢吓、啊，即系有少少嘢话啊 Chinese driver 啊，你哋揸啲友仔揸车乱嚟嘅，即系点都有讲噶啦，讲两句吉下你啊咁。 即系我自己都亲身经历啦，有时就系行过咁啊，即系无端聊你讲嘢啦，咁啊同你讲嘅 ，Hey brown brother， my brown brother， 即系点解要用 brown brother？ 我唔明咧，佢中意搵啲颜色嚟讲下啦，咁啊。好平常啊，就算你个客经过一个乞衣啊，我自己又试过经过一个乞衣，唔俾钱佢，佢就俾个 fuck you fuck off China man 咁样同你咁样讲啊，即 咁你每一刹那嘅冲，你每一刹那嘅冲动想去拍片，即系嗰位学生咁 得闲啦， 未有见边得闲咧？有上个月有单嘢啊，话有个肥婆坐轮椅嘅，走到去一间超市，就系叫做丰泰超市。是大陆人开的，他老闆是福建人， 即都是招呼回当地的华人为 主。是啊，是啊，他走到去问长问短问医药，即是有些熟食档卖熟食的，问他是这些什么人家什么东西，大佬人家那些新移民鬼知你乜差咩，当你搵笨不 Q 你的你。那么结果那个嘢发癫了，开始闹了，你们不懂听英文啊，应该要回去中国啊，在这生活做乜，是这样狂闹，给个学生拍低咗，整咗上网，啊，连苹果日报都有卖啊！ 我常发觉咧，苹果日报真系佢真系好中意宣扬呢一啲片嘅，即系歧视中国人啊，或者歧视嘅片嗰啲咁样嘅。你见系好成功嘅， 佢好成功咁分化咗成个社会。 系啊， 其实苹果日报 系啊，即系你跟住再有埋陶杰，好似呢一类呢啲咧，即系你当即系佢都系属于一种 KOL 呢啲咁样咧。跟住佢又再将呢个华人咧分唔同嘅等级啊，例如你识唔识英文啊， 你睇唔睇得明英文书啊，或者可能你中唔中意外国电影啊，或者可能你系你中意食大陆嘢嘅，或者点样嘅，你翻中意翻大陆旅行，你唔中意去外国旅行，即系佢会将啲人咧去咁样分门别类嘅、哦，跟住就再去歧视，佢系你其实睇得出佢语带系歧视，即系你大声讲嘢咁就系、是、又系一类，佢不断喺度笑你紧啲咁嘅人。 咁呢一種做法係好唔公平㗎嘛。 係啊， 即係好似嗱、啊、你好似芒果佬住喺義德島咁樣。咁你唔通成個義德島都係仆街冚家產咩？咁梗係唔係啦，只係得芒果呢一個係仆街冚家產咋嘛。係咪啊，即係我咁樣講會唔會合理啲啊？即係如果你係 咁大條義德島都好多仆街冚家產嘅，都唔係淨係得芒果佬一個，不過佢可能係最衰嗰、那個。 佢嗰度话力最大啊嘛， 应该都有其他坏人嘅，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好人有坏人啦，系咪？ 系 系，咁一样嘅，即系而家啲人咧好中意将个嘢咧二元划分，而家其实即系头脑简单啦、啊，即系一等于嗰啲叫做即系社运人，头先我哋所讲嘅社运人都系啦嘛，好简单嘅，非黑即白嘅， 系 好多嘢唔系咁噶嘛， 哦，即是， 所以我哋做节目。 即系啱啱阿黄碧云嗰单嘢咁样咯，即系佢觉得你唔拉布，你就系出卖咗民主党，唔系出卖咗民主党，或者出卖咗成个泛民，就系咁样啫嘛。你永远都系非黑即白，你唔睇中间个光谱噶。 唔系，就算佢哋讲都冇用噶，出边我睇唔到啲咩大大回响，除咗 Facebook 有人讲几句，跟住嗰啲自命好似 KOL 嘅人，我睇唔到出边有啲咩反响。 冇噶系， 其实都唔 你唔过，你唔俾佢过就有反响啦。 我 系啊，系真系嘅， 我都认为系，但系佢阿谢清汉咧，佢喺个 D 100嗰度咧，佢都即系好强力咁谴责呢个黄碧云咯， 系噶， 即系我系完全唔谂明啊， 我都系 为何佢会咁样做， 我莫名其妙噶， 咪沽其子沽错其子啫嘛，好似沈大师26000叫你走啦，今年嘅高位见咗啦，走鬼啦，跟住系跌一日400点，佢就话俾人听股灾嚟啦，跟住而家就嚟27000啦， 佢 系嘛？ 阿谢晶汉仲话叫大家你哋民主派做乜嘢投赞成票啊？咁你真系向777跪低喎、啊！嗱，如果你又系用一种咁样去非黑即白咁去断定呢件事咧，其实你系对于呢个民主派又好唔公平。 咁啊，呢个民主派我都觉得都抵俾人闹嘅，因为呢班白票党你包庇佢嘛，大家有团结嘅时候佢哋拒绝，哦突然间你又同佢讲好话，好似胡志伟你抵死噶？ 唔系，佢一系想叫大家去拉布，即系去投反对票或者去拉布而嚟帮呢班白票党啊，即系你投票。 因为拉布嗰个系万必喺佢嗰度做嘢嗰个嘛， 系喺 嗰度开咪嘛。系嘛？喂，呢样嘢好似我觉得佢系利益冲突喎。而家拉布仲有用咩？即系老实讲啊，你话唔系话冇用嘅。如果你团结嘅，个个都拉嘅，咁咪有用咯。 你睇下拉嗰个咩拨款咯。如果你拉嗰个系如果你话警队要买多10架水炮车，咁你咪拉咯。 系啊， 即系同民生有关嘅，同啲教师有关嘅嘢，即系点解你唔俾佢过咗去咧？咁你睇嗰件嘢嚟拉噶嘛？你唔可以话， 而家好多时候咧，佢哋好多时候，我觉得咧，反对派好，啲网媒好咧，都系进退失据。其实呢几个月嚟咧，佢哋好多时候佢哋都系买叫做即系买错市嘅，企错边。我 会噶，你冇理，你其实再买落白票党冇意思噶。你觉得呢六个人可以激起到个民情咩？你激起到民情啊，就唔系今时今日啦。 系啊，冇用噶啦！就算即系你话，就算而家长毛而家冇噶啦。早两日佢哋有个 post 出长毛出嘅，就系话咧地政总署咧就落咗 order， 24号之前咧要佢哋4个俾人 DQ 议员咧要拆所有出面街板嘅嗰啲宣传物品，如果唔系就要罚钱，有咪罚钱？喂，呢样嘢绝对有得讲噶，你而家都未去到终审，系嘛？你就可以要求做呢样嘢噶啦咩？ 嗯。 系咪终审都未判？ 佢哋谂住上诉嘛？ 咪系咯，喂，你一上诉就进入司法程序噶啦。咁你凭乜嘢地政总署做呢样嘢？ 咁到时候 申请法庭， 如果真系打得甩咁点啊？ 申请法庭申请佢，系咯，打甩咗你 帮我挂翻去啊？ 唔系挂翻都挂唔到嗰几日噶嘛？ 系，唔 系咪？由而家开始，当你十二月终审俾我得席，咁依五个月，你点样赔翻五个月俾我啊？你唔系之后补翻五个月俾我啊？你点赔翻二零一七年嘅七月至十二月俾我啊？时光有得倒流咩？啊！你赔条命俾我，我都唔制啊！ 或者有一啲真要做嘅嘢，我真系做唔到喎，咁影响咗民生，咁边个负责？系咪先？ 系咯，所以咧，即系长毛嗰样嘢已经投降啦，已经出 post 叫人哋去帮手拆啦，已经。 但 即系调翻转头，佢已经系投降噶咯。我谂唔明咧呢样嘢，开始有啲谂唔明。 但系太多人咧用一个双重标准，即系你好似郑经翰嗰啲咁样，佢就话黄碧云嗰啲系出卖民主派，放弃民主。咁其实你拉布都可以系话系放弃民主，因为你夹硬逼十个，即系用10% 嘅选票去逼其他嗰啲胁迫个其他个40%或者50%嘅人去支持你啊嘛。即系你其实咁样已经系好离谱噶啦。讲真，即系喺一个正常嘅社会上，呢啲嘢咧。就应该系人人都谴责嘅。 佢执， 如果你 佢同埋佢执住黄碧云嘅一句，佢就话呢度系立法局呢度，立法会呢度系讲民生，就唔好讲政治。但系你其实你睇翻，其实佢因为呢件事要拨款过俾教育嗰边嚟到即系等佢哋多啲嗰个预算啦，咁可以用啦，先至系要咁样做啫嘛。 唔系最紧要咧，你头先讲得啱，做人就唔可以双重标准嘅。如果依单嘢系真系咁大件事，咁之前有几单，点解你郑经翰唔出嚟谴责啊？就系杨岳桥争佢一票过唔到嗰单法案，我唔记得咗乜嘢啦。之前几个都系有几单都系争一个泛民过唔到嘅。另外好似朱海迪都有份，有一单好似又系因为争佢一票而过唔到，系咪？系咪喺度横州嗰单嘢定系点啊？总之佢哋。即系最近呢两三个月系有几单法案系真系啱啱因为一个呢两个泛民唔出席， 六 争一两票就过到嘅，啊嗰次好似要主席出嚟投埋票系嘛，就系咁咯。喂，咁点解当时唔谴责啊？喂，你做人你要觉得自己觉得人噶，即系你一视同仁先得个标准，唔能够喂突然间你把尺会伸缩噶嘛，冇可能噶。一系就一视同仁，即系我哋咧讲嘢就视同仁嘅。嗰排大匪都喺度谴责嗰啲议员，喂，投你一票又话关键一票，关键系嘛？原来真系关键一票，你唔出嚟投嘅。啊，咁有啲罗冠聪嗰啲，喂，你宁愿睇五月天演唱会，你都唔喺香港投票嘅。咁我投你做咩啫？系咪先？咁一样，喂，我哋边个做错嘢，我咪闹咯。 佢哋太早露出咗政棍嘅面孔啦，即系嗰班白票党，最主要系嗰班白票党。而郑经翰咧，佢系我认为佢而家做嘅嘢咧，就系意图想做呢个白票党嗰边嘅人嘅共主。 其实佢睇嚟有啲似咯。 你睇佢， 其实就等于咧，你睇罗冠聪咧，罗冠聪好明显佢系掰咗过去热狗同埋清正嗰边嘅，即系咧佢思维系嗰只思维，不过佢系企咗喺依边嘅人。所以咧，佢哋叫做众志。黄之锋都系嘅，一心想食本土市场，想争热狗啲客嘅。 因为热狗佢哋已经热狗同埋所谓本土派已经冇咗共主啦嘛。佢哋因为一行住，即系如果你话睇三派嘅，一派系民主派，一派系热狗，一派系众白票党众志嘅。而家热狗嗰派人冇咗共主，佢想食埋佢嘛。 但系郑经翰 可能传媒三大撚人啦，肥佬礼冇咗啦，吓， 仲有嘅，佢一周一本咪都未嘅，苹果日报未周笠嘅，即系三大撚人仲两个行存， 系啊，两个行存啦。咁但系你本土派阿黄毓民就嚟坐监啦。如果正如 Tony 你所讲，已经冇晒影响力啦，咁你郑经翰咪食咗佢个咯。 佢嗰个即系都似，我觉得佢系有个盘算，就系想企去嗰边。问题就系企去嗰边冇用嘅，呢班人咧系俾市场淘汰紧。即系我觉得佢睇错市，不其实郑英翰系一向不断都睇错市咧。喂，连黄世贼都可以请嚟做嘅嘢，就知道你唔识睇人啊。 讲衰啲，你即使睇啱市，共产党都会打死嗰班人。已经系挂 咗，都可以咁讲，即系而家我哋睇得好， 睇得好准嘅。而家嚟紧嗰个势就系咧，大家都系心，即系都系冇心蓝，冇切，冇心黄噶啦，都系慢慢走向中间嘅，两边要慢慢嚟紧系会沟埋一齐嘅，过多一两年系直情冇分黄蓝噶啦，即系只有极端嗰啲咧就已经系唔系蓝噶啦，嗰啲系变咗红色噶啦。 应该话大家想恢复翻社会嗰个真正嗰个运作。依家你睇到系有系好大问题噶嘛？嗱，我举例啦，喂，如果好似呢一单嘢嘅，我哋近来香港咪闹得最热烘烘，咪就讲紧嗰啲医疗嗰度咧，就是、因为嗰阵时 cut 咗个拨款，就所以依家就话咩急症室又爆棚，又冇床位嗰啲。 系 cut 咗两亿几啫喎。 系啊， 只系区两亿几就已经搞成咁样，喂，政府又咪冇钱，你医疗抌多几廿亿落去，香港好解决好多问题啦。 嗱，我举例啊，如果今次我哋佢哋咪话要拉布嘅，如果呢一样唔系教育。拨款系又系原来要拨款翻啲两亿落去医疗方面，俾翻佢哋做拨款嘅。你睇下你哋泛民够唔够胆拉啊？嗱，你够胆拉，仲射到你死啊？系咪先？ 你拉布唯一咧，唔系除非你拉布就系话咧，我要求唔系加两亿拨，系加翻二十亿落去。 嗯， 咁我支持你啦。 系啦，咁啊得。即系如果你因为你为咗啲六个 DQ 议员而咁样去拉，去拉冧嗰、那个医疗嗰个拨款嗰、那个，喂，好多人等紧。救命噶、哦， 救命啊，系咯， 系咯， 唔系即系咧政治咧，嗱政治其实政治系乜嘢咧？政治都系希望你即系点啊？希望个政府做好啲。咁如果政府系做紧好事，而你系因为要对抗个政府，而因为你自己个人嘅问题，你要令到政府肉酸难睇，你就做一啲嘢令到佢过唔到啲民生嘅嘢。喂，咁原来你都唔系为市民着想嘅。你从政嘅目的原来系从与民为敌嘅，系嘛？咁以后仲边个支持你咧？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做嘅嘢原来唔系为市民出力嘅，唔系为民请命嘅。喂，以前嘅议员系为民请命噶嘛？ 唔系佢 系咪先？ 佢哋想做嘅就系话，喂，你唔帮呢六个 DQ 议员，你做乜都冇用，你做乜都系假嘅。咁你就唔做就真系好难睇啦。佢哋嘅意思嘅思维系想咁样嘛，佢就想将啲市民去拨去呢一边咁一齐咁样谂啊嘛，我都系。 其实你可以同时做嘅啫，两样嘢，你一样可以支持 DQ 六，咁啊同时你唔好阻住啲民生嘅嘢，咁冇问题噶，其实。 其实阿郑经汉咧，佢我唔知佢谂咩，以前咧佢就讲民生嘢好紧要啊，而家咧唔知点解咧啲白票党去晒佢度做节目咧。佢就成个人嘅讲嘅嘢咧， 就变咗白票党， 转咗去白票党嗰条 line 啊， 连吴志森都系， 系啊， 唔系 啊，佢嘅立场咧系会因应嗰啲时局而变嘅，即系咧，其实某台以前我喺度做过个台都系嘅，佢哋咧，总之咧，你埋去咧，佢就会讲你嗰边想听嘅说话噶。啊、你有啲人而家个台多咗一啲政治人物上去，佢咪偏咗去嗰啲政治组织嗰度咯。啊，咁而家喂，你白票当去晒佢嗰度做，咁佢个政治立场咪偏向嗰度咯，一样嘅，即系咧，佢系市场导向，吓、一样嘅。就算老萧以前都系噶，老萧以前所讲嘅成个台都系讲紧人物力量宣传嘅嘢嚟啫嘛。 系，跟住后屘俾佢哋咬嘅时候先至话，我唔再讲啦。 系啊，就系俾佢哋俾人嗰啲人咬嘅时候，就话唔讲政治啫嘛。系，所以咧系佢身边嘅人嚟影响到佢，同 Facebook 一样嘅，即系你 Facebook 加嘅朋友系本土派，你咪净系见到大陆人随地屙屎嘅讲嗰啲新闻嗰啲 post 咯。你净系睇到 HKJAM， 净系睇到 Coco.net 系嘛？咪净睇嗰啲内容农场咯。你全所有身边嘅个个 share 都系 HKJAM， 系咪啊？ 同埋咧，佢而家真係好成功塑造到咧，即係你發覺睇翻我哋自己啲本身我哋節目留言又好，或者 page 嘅留言都好嘅，你有少少認為大陸未必一定咁衰嘅，或者佢哋都有好嘅一面嘅喎，或者未必係咁樣嘅喎，哇已經咧即係群起咧鬧到你乜嗰啲咁樣嘅咯喎， 啊嗰啲唔犀利嘅，即係你做人， 但 喂。我哋其实咧，从来都唔理嘅。 系啊，但系嗰、那个， 因为咧， 我先知系嗰个社会风气啊，即系竟然变成咁啊，系其实系几可怕嘅事。 嗱，调翻转头啦，呢样嘢咧，反而系个移民嘅理由。喂，你身边嘅人全部都唔讲人性嘅，都唔讲道理嘅，已经唔分黑白噶咯。将啲明明唔系嘅，你讲到系，喂，呢啲先系冇得救啊，因为呢啲仲可怕过蝗虫啊。 嗯， 其实咧，严格嚟讲，喂。 已经唔系立场嘅问题啊，佢系咁样歪曲咗嗰样事实嚟特登讲，为咗因为要 扭到去 闹落大陆人，因为要屈大陆人，夹硬作啲嘢出嚟。跟住呢喂慢慢变咗人渣㗎喎。呢啲就係人渣嚟㗎喇产生緊。 喂再 咪你话香港如果唔住住唔到落去就係呢班人渣喺度污染緊香港。 仲可怕嘅一样就係呢我哋即係可能深信嘅嗰陣时嘅朱海迪呢投咗90,000+票俾佢即係会觉得喂你都。 8万几。 8万几。跟住可能觉得你都挨咗咁多年啦你系应该系真系可以去即係你都好刻苦咁去做啦咁应该会为咗民生㗎嘛。哇到到你最需要你帮嘅时候你竟然叫你搵地产商。哇嗰、那个真系唔系崩溃即係移民公司收电话收到手软因为佢。 咁又唔系因为佢我收到嘅消息就系佢嘅选举经费都系有收地产商嘅钱㗎嘛。 系 check 唔 check 得翻？ 呢个我唔知清楚啊。咁系，即系而家啲人系咁样，即系因为当然啦，佢系令到一部分人损失咗即系损害一部分嘅利益嘅、嗯，即系好似搞丁屋嗰啲人咧，佢系搞到人哋系冇得捞、冇得搞嘅。咁丁屋嗰班人就会传佢去收地产商钱啦。但系你真定假咧，唔知道有待查证。 嗯、 但系我亦都唔敢话佢一定唔会收地产商钱，因为佢咁样讲话，你搵地产商。喂，其实佢讲得好自然啊！呢个你真系最可怕嘅地方啊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一般人，我叫你帮我做嘢，我唔会走去叫你去搵地产商噶嘛，系咪啊？即系佢个人咧就系、是、我唔知佢究竟系收咗地产商钱咧，定系佢一直咧净系好憎地产商，因为所有责任推晒俾地产商。但 即系地产霸权，可能佢心里面嗰个谂法就系佢就对抗地产霸权。 系啊。佢同阿长毛一样系对于阶级斗争好有狂热，兼呢班白票党。 系严格嚟讲，佢哋都系嗰只嘅，都系嗰只咧，系要揾目标嚟斗嘅。不过咧，我嚟紧讲真咧，系叫做咧数漏咗一个，其他白票党几乎都落镬噶啦。啊，咁我估嚟紧会去晒 D 100度做节目咯。咁你 D 100咪变成白票党加 DQ 台咯。 好， 啊、 我哋 咁继续。 好，我哋呢次差唔多时间，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好。 好